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开失控撞博，其后有两架货车驶至，怀疑收制不及相撞，其中一个货车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送往马加烈医院之后证实不治。的士司机同两架货车上另外合共三个人受了轻伤，全部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俄罗斯表示，在黑海克里米亚附近海域以预警方式开火警告闯入领海的英国驱逐舰卫士号。俄罗斯传媒报道，在当地星期三大约正午时候，俄军巡逻舰艇曾经两次开火，数24战机亦都出动，在卫士号预计航道内预先投掷四枚炸弹作为警告。卫士号其后改变航程离开俄罗斯水域。俄罗斯外交部批评英军的举动属无礼的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俄罗斯法律。俄罗斯外交部将召见英国大使。英方就否认俄罗斯曾经开火示警，指对方是演习，又说卫士号当时是按国际法穿越国际航道。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7点，下跌了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94美元，卖出1,777.86美元。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嘅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呢段嘅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就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荃湾路塞车，咁啊自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丁九。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噶。咁而家睇到咧，青山公路咧只系近住深井。顶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咧都可以改行丁九桥出九龙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咧，暂时呢一分钟咧交通都仲系正常噶。咁另外咧多条巴士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唔揸车嘅话咧，市民咧都可以考虑咧使用铁路噶吓。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丁九，咁影响埋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啊排到去丁九，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改行丁九桥出九龙啦，同埋青山公路出九龙嘅交通。咁另外市民咧就最好咧就考虑咧使用铁路啦，如果冇揸车嘅话。咁另外多条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嘅桥底咧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桥底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电厂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前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就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 龙尾就喺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公布了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的详情。张女士， 老人家咧可以交嗰啲院老人院费咧，我可以用公婆嘅钱全部按落去俾我先得交住院费，我都冇咁惨啊。 周生， 你好似对上一次俾10000我哋咁打入我哋个户口咪得咯，你唔好理我哋点样使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一周刊》，饮食男女停刊。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一名55岁男子，据报为《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居于运头塘村男子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运亨楼围封强检。俄罗斯指英国军舰闯入领海，英方称按国际法穿越国际航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月24日的早上8:11，各位听众观众早晨，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今朝早呢就个温度呢就是现在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是现正生效的。由于牵涉到国安法和多名人员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或者被控，部分的资金被冻结，资金链断裂。创刊26年4日的苹果日报今日出版了最后一份的实体版报纸，而网上版也已经停止更新了。一传媒旗下的一周刊和饮食男女也都是宣布停运的。昨晚有过百名市民就去到将军澳一传媒大楼出边咧，见证住呢一份嘅报章嘅最后一页。大楼入边嘅编采室、印刷房咧，寻日到今日嘅凌晨咧，亦都系成为咗其他传媒机构记者混集采访嘅地方。而今日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嘅头版咧，就用上寻晚一传媒大楼外市民聚集嘅大相，标题系风雨中痛别。报章嘅内容咧，主要都系同苹果日报停刊有关嘅，亦都有各版嘅记者啦、专栏作家啦撰写嘅告别文章。此外咧，亦都有一份嘅特刊啊，刊登咗咧自从1995年佢哋创刊以嚟咧，每一年嘅一份头版。今日咧，《苹果日报》嘅评论咧就叫做《给香港人的告别书》。咁内文提到咧，就系希望苹果嘅香港人啦、读者啦，系珍重，亦都咧系盼望咧，暂失自由嘅同时咧，可以尽早获释，可以翻屋企咧，同家人重聚嘅。嗱，呢一份报章嘅结业咧，究竟对于香港嘅新闻界 界啦、傳媒界啦，乃至到咧成個報業嘅發展啊，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同埋佢哋過去26年以嚟啊，又為香港嘅報業咧帶嚟咗乜嘢改變咧？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大家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啊，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咧一位嘅傳媒學者，就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教授蘇若基嘅。蘇若基教授早晨。 早晨。 呢份嘅报章呢就创刊26年啦，咁啊今日呢终于出版完最后一份嘅实体版嘅报纸啦。咁其实呢佢1995年创刊嘅时候呢亦都系引致到香港嘅报业一个颇大嘅改变啦。首先就系佢系第一份呢全彩色印刷嘅报纸啦，亦都呢系用咗好多嘅相片啦。咁采访嘅风格呢亦都同香港以往一般嘅报纸呢系有所不同，系走一个小报嘅路线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呢，其实呢份报章即系26年以嚟你睇到嘅一啲风格嘅变化？ 我諗苹果日报其实在95年創刊的時候，可以說是顛覆了整個報業的生態，還有將一些傳統的做法都倒轉過來，就嘗試一些大家都未想過更加也不會嘗試的做法。但是去到過得三幾年之後，已經發覺它都相當成功，能夠吸引到很多讀者，有些做法也都好多報紙咧，其他都會參考甚至仿效嘅。咁就當然咧，有啲地方咧，好多報紙都覺得未必會即係啱佢哋嗰個風格嚇。咁但係《蘋果日報》亦都真係將採訪啦、呢、這個印刷啦、嗰、那個經營嘅理念啦、等等咧，都真係擺出咗好多新嘅做法。咁喺一啲歷史關鍵嘅時刻，亦都扮演咗一啲重要嘅角色啦。咁特別係監察社會嗰、那個功能嗰度咧，佢係做得相當之即係有聲有色嘅。咁令到好多即係大嘅事件咧，都透過佢嗰度即係獨家即係發掘出嚟啦。咁呢一點嚟講咧，就即係盡到傳媒喺監察社會嗰個功能。咁當然咧，佢亦都引嚟好多即係非爭議啦。咁有啲，尤其是喺呢個傳媒操守嗰方面咧，咁頭嗰幾年咧就亦都引起好大嘅一啲嘅迴響。咁後屘佢亦都調整嘅一啲嘅做法啦。咁所以嗰個爭議就少咗啦。咁佢到後期一啲咧，去到譬如大概2008年度咧，佢又會創一啲新嘅做法啦，譬如话呢个动新闻啦，咁呢啲亦都系一个好创新嘅做法，唔单止喺香港，可能全球嚟讲咧都系首先做，亦都到而家嚟讲咧都冇乜其他国家其他报纸啦，都即系会尝试用呢种做法嘅。咁呢啲都系苹果日报带俾我哋一啲可以讲。到而家嚟讲系一啲遗产啦， 你头先用上颠覆呢两个字啦，咁但系其实咧，如果睇翻苹果日报咧，即系创刊以嚟咧，都可以话系争议声中不绝嘅。尤其是譬如你头先讲到嘅操守问题啦，譬如佢用咗狗仔队嘅方式咧，去唔单止系采访一啲嘅娱乐新闻啦，咁亦都咧系广文啊，其他啲咧都用咗一个咁样嘅方式啦。除此之外咧，就系佢初期咧走一个善色声嘅路线啊，喺副刊入边咧亦都有好具爭議嘅，譬如一啲嘅風月嘅專欄啊，等等咁樣啦。咁其實有一啲嘅人士就批評咧，其實《蘋果日報》嘅創辦固然喺佢嘅美術排版或者係編採咧帶嚟好多唔同嘅風格，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敗壞咗一種辦報嘅價值。你又點睇即係過往嚟講呢一啲嘅爭論或者係評論咧？ 我諗。其實大家都有一定嘅觀察啦，咁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事實上，我覺得呢、這個好多批評其實都啱嘅。不過蘋果亦都因應讀者嗰個反應咧，或者社會嗰個反應咧，佢係作出一啲調整嘅。咁所以去到後期咧，就冇乜話善色聲呢啲咁嘅爭議啊。咁反而咧就係、是、轉到去一啲喺政治方面啦，即係嗰方面嘅一啲即係爭議又會出咗嚟啦，咁所以前後期嗰個大家個焦點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前期嗰啲善色聲啊嗰啲咧，其實 感覺上好似解決咗啊，咁亦都催生咗，譬如話呢、這個喺2000年初左右嗰個時間咧，四個新聞界嘅專業組織咧啊，都整咗一個新聞界編即係記者嘅一啲呢、這個守則啦啊，咁、這個。同嗰個蘋果帶嚟一啲嘅風波咧，其實都係有相當直接嘅關係。咁你會見到佢對業界嗰個影響咧，佢亦都見到佢自己開始慢慢調整佢自己嗰個路線啦。 嗯，有啲人亦都話咧，即係除咗係佢個採訪風格之外啦，另外佢嘅副刊咧，亦都做咗一個精品化嘅路線啊。譬如係邀請咗好多嘅文化界嘅名人啦，去撰寫文章啦，咁甚至亦都有一啲係幾千字嘅文章咧，都可以喺佢嘅報章上面嘅刊登。咁其實你自己又點睇，即係呢一方面喺副刊嘅處理嘅方法咧？ 我睇過一個講法咧，即係佢自己蘋果嗰啲高層講嘅，就係話佢辦報咧就係、是、用一種自助餐嘅方式啦。咁佢個內容好豐富嘅，唔同版面都好多嘢睇嘅，有長嘅，有短嘅，有啲好精緻嘅，亦都有一啲好通俗嘅。咁就無求令到大家好似食自助餐咁樣，你自己選擇你自己喜歡嘅內容啦。咁所以其實蘋果係一份好難歸類嘅報紙嚟嘅，你好難純粹話佢係一份大眾化嘅報紙，因為佢亦都有啲好精品嘅嘢啊。但同時咧，亦都好難話佢係一份中產精英報紙，因為佢亦都有啲好通俗，甚至大家有微言嘅一啲內容。咁所以其實佢係一份混合體嚟嘅啊，咁就兩樣都有。咁所以佢先能夠成功吸取到相當部分嘅中產讀者啦，亦都吸取到普羅大眾嘅讀者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喺報業嚟講咧，以往基本上都係走是但一條路線嘅，咁有一份報紙兩邊都有啲啊，咁亦都頗為成功。咁呢一點咧，亦都係一個創新嚟 嘅。係嗱，唔好意思，教授，我先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是、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柴灣角熟食市場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屯門公路近丁九，駕駛人士咧請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多條嘅巴士路線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駛，咁啊請大家留意係荃灣路咧往九龍方向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咧係全線封閉，而家係非常之擠塞嘅。大家對於蘋果日報同埋一傳媒集團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咧，或者評論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繼續咧，請翻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蘇若基教授出翻嚟，同我哋繼續傾《蘋果日報》嚇。嗱，其實頭先你亦都講啦，即係有人形容咧，《蘋果日報》本身係一個嘅自助餐啦。咁但係佢另外一個同以往香港嘅報界，甚至係同傳統嘅新聞官好唔同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佢有陣時做新聞嘅時候咧，即係寫嗰段嘅新聞，乃至標題同埋內文咧，同埋社評咧，佢唔係有一個嘅距離感嘅。好多時咧，就係佢係用咗一個自己嘅一啲嘅政治立場咧，去到行咧，去處理佢嗰個新聞嘅。咁同以往香港嘅新聞媒介傳統上中立客觀呢一樣嘢咧，就似乎都有相當之多嘅距離啦。你又點睇呢一個嘅處理風格咧？ 嗱，喺傳統新聞學嚟講咧，就大家都係會覺得應該，譬如話將事實同意見分開啊，特別喺評論嗰度咧，就唔應該加入太多自己嘅睇法這個立場等等啊。咁蘋果就一路都唔係用呢一個做法嘅。咁而事實上喺以西方新聞嘅講法嚟講咧，傳統嘅新聞官咧未必成日都適用嘅，喺一個比較平靜嘅社會咧。就會用一啲傳統嘅事實與意見分開、客觀中立呢啲做法，但係咧，如果係一個比較爭議嘅社會啊，咁另一種叫做英文叫做 advocacy journalism 咧，就會出現啦，即係一啲甚至屬於鼓吹式嘅一啲嘅做法。咁以美國為例咧，喺上世紀越戰時期咧，就出現呢種情況啊。咁所以其實一個媒體佢嗰個風格能唔能夠成功其實亦都視乎嗰成個社會大環境嘅，咁如果嗰個社會係比較有多爭議嘅話咧，咁就會有啲媒體咧會用呢種咁樣嘅比較倡議式嘅一啲嘅報導，加入好多自己嘅睇法。咁呢個似乎都吻合到蘋果近呢十幾廿年咧一啲嘅做法。咁所以我覺得 睇一份報紙，你亦都要睇埋成個社會嗰個大環境啦，以及佢即係分析下點解佢會都頗受相當大部分讀者嘅歡迎啦。 嗯，剛才都讲到呢，苹果日报它本身的风格呢都有很多争议的地方啦。咁但是呢，如果我睇返呢，由你哋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一个关于市民对于传媒公信力的评估啦。咁又留意到呢，它在2016年同埋2019年的两次的调查呢，它的公信力的评分呢都是有所上升的。咁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嗰兩年咧，其他嘅報章嘅公信力嘅評分咧都係下跌嘅，或者應該咁講，即係有大部分你哋做調查嘅媒介咧，佢嘅公信力評分咧都係下跌嘅。點睇？點樣解釋呢個現象咧？ 嗱，我覺得其實公信力嗰個評分咧，就係對一份報紙籠統嚟講咧，就係嗰個感覺啊。啊，即係你信唔信任佢啦？你會唔會走去睇佢啦？咁《蘋果日報》喺亦都係喺兩年前我哋一個調查裏面咧，我哋發覺咧實體報紙加網上報紙加埋手機，《蘋果日報》嗰個讀者市場份額咧，其實係超過一半，啱啱超過一半嘅。咁即係話好多人會睇佢啊，嗰啲讀者未必一定完全認同佢嘅一啲嘅諗法啦，或者係佢嘅言論啦，或者佢嘅立場啦，但係肯定佢能夠反映到相當部分大部分嘅讀者嘅一啲嘅聲音啦。咁所以有某個程度嘅認同，所以會睇佢，所以亦都會對佢嘅評價咧係會即係比較高嘅。咁以往嚟講咧，十幾廿年前咧，佢喺報紙裏面咧，佢係排十幾嘅啫。咁而家上升到第二、第三位咧，這個其實係反映到咧，就係即係佢嗰個影響力啦，亦都反映到佢講嘅嘢咧，係得到即係一啲市民嘅一啲嘅認同啊。咁而這個如果佢而家結咗業之後咧，咁呢一部分嘅讀者將會點樣咧？佢哋佢會去轉去睇咩嘅媒體咧？佢哋嘅聲音點樣能夠表達到出嚟？能夠有一個平台去講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大家會去喺未來咧係關注呢樣嘢嘅。 有文章就形容咧，《蘋果日報》係最後一份異議報章啦。咁其實你睇整個嘅情況就係《蘋果日報》佢而家停運之後咧，其實對於香港整個嘅新聞界嘅空間嚟講啊，會有啲乜嘢嘅變化，或者有啲咩嘅影響咧？ 好明顯就係嗰個聲，即係好激烈反對嘅聲音係即係基本上冇咗啦啊！咁似乎即係個批評會少咗啦。咁但係市民嗰個選擇或者係發聲嗰個渠道咧，就亦都係即係相應減少啦。咁我比較擔心咧，就係即係一啲唔同嘅聲音嚇，咁可能未必一定要用好激烈嘅方式去表達，但係點樣能夠將市民嘅一啲憂慮、一啲嘅意見透過一啲渠道反映到出嚟咧啊？咁呢一樣，我覺得喺一個社會裏面咧，係要有渠道等市民去反映佢哋嘅睇法嘅，咁而蘋果冇咗之後咧，咁呢個功能或者喺呢一方面嘅所做嘅嘢係有會唔會由可以由其他媒體去代替咧？或者個形式會係點樣樣咧？咁呢點真係講唔到啦。咁可能可能過得一年半載咧，大家可能就會更加清晰啦。 但是根據你自己的評估或者分析咧，即係往後香港成個嘅傳媒界嘅發展咧，會唔會係呢一類咁樣嘅激烈嘅聲音咧？會係比較再難出現，而會係盡量係向住一個溫和或者中間嘅方向咧去靠攏咧？ 咁呢個趨勢就其實好明顯啦，因為好多社會新嘅情況咧，新嘅法規咧，咁變咗一啲激烈嘅聲音就即係好難會繼續即係生存啦嚇。咁但係會唔會都能夠市民用其他嘅渠道用其他嘅方式可以 表達到意見咧，尤其是呢、這個報業嗰、那個情況係咁壞，就算冇蘋果呢、這個事件咧，本身報業都面臨好多經營嘅困難啦，面臨即係呢個生存條件嗰個好惡劣啦。咁呢樣嘢已經好犀利啦。咁而家加上蘋果結業埋咧，咁好多人會失業啦，喺失明界裏面啊，咁啲人後生仔會唔會入行咧？個薪酬待遇會唔會再差一啲咧？咁呢點其實都係不利於成個社會，不利於新聞界嗰個發展嘅。 最後啦，其實蘋果日報咧據報啦，有一名咧係涉應該係撰寫社評嘅人士據報啦嚇，係亦都係因為咧涉嫌違反國安法咧而被捕嘅。咁你睇即係呢一連串嘅事件會對於香港嘅寫社評嘅人士或者係其他嘅寫評論文章嘅人士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咁呢個當然喺心理上會有影響嘅，咁即係你作為如果寫評論社論嘅人啊，咁我寫呢啲嘢係表達意見啦、反映民意啦，亦或係鼓吹緊一啲嘢咧，甚至係做緊一啲違法嘅嘢咧，咁嗰條線係點樣劃分咧？啊，以往就大家都唔會覺得喂，我寫一個社論或者我寫篇文章咧，會。上升到嗰个层次嘅，咁而家我谂大家都要谂一谂啦，真系。 好多谢晒你，苏若基教授，唔该晒。苏若基教授咧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教授，电话号码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运头塘村运坑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八点完成，截至凌晨两点，大约2100个居民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接受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政府亦都派人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820户。當中大約60户冇人應門，包括一啲確診個案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係空置，政府會跟進。天文台喺早上嘅8:20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運輸署表示，受交通意外影響，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柴灣角熟食市場全線封閉。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莫家升话：现场交通非常挤塞，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 受到交通意外的影响，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全部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上肢的交通非常挤塞，在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已经去到丁九，大约有3公里长。我哋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改行丁九桥经青衣出九龙。此外，有超過10條巴士的路線需要改道，乘客可以考慮改用鐵路服務。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表示，早前指大陸短期之內應該不會軍事犯台的短期是指1至2年。他認為北京奪取台灣將會極為複雜，而且代價高昂。米利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年度預算聽證會，被議員追問時候又認為北京要付出的代價遠超過利益，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解放軍會了解到奪取一個擁有眾多人口而且有防衛能力的大型島嶼將會是極度複雜而且代價高昂。米利補充，未來12至24個月之內未見到有這樣的可能，但日後很多事都可能發生，美軍正是密切監視。米利又說，確保與台灣有關的任何事物都能夠和平發展，在該區域或者全球範圍之內不會發生衝突，是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核心，因此美方支持在台灣關係法等原則底下和平解決台海議題。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843點，跌31點，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7美元，卖出177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11.0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跟你说，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交通意外还是未清理好，这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现在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丁九，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回去九龙方向，转落去屯门公路开始 是车多的。运输署呼吁大家可以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亦都影响到多条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如果想改路的话，行丁九桥现在都是有些车龙，车龙排回去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对出，下路即是青山公路丁九段交通就正常的，但是后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那段就车多，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这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转返落去屯门公路挤塞㗎。咁揸车嘅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咁多条九巴路线啦，因为呢个事件需要改道行驶啦。咁如果想改路行丁九桥呢，交通都係有啲挤塞啦，车龙就排到去丁九桥，就係去到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对出。咁青山公路呢个丁九段交通就正常，只係后面呢近住碧堤半岛嗰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喺北角嘅渣华道就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咧，需要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大强街。就喺北角嘅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强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多车，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东港中心和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除了丁九那段挤塞之外，后面跟住华都花园那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荃锦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那段龙尾排到象山村。咁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经历过挨年近晚有家归不得的滋味，吸毒过来人是怎样重新振作，筹办更生者宿舍寻回家呢？请留意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由碌去参加戏剧兴趣班，去到今日自组剧团， 仲透过戏剧碌到去学校，宣扬平等共融信息。 下个星期日就由两个碌小搞作创办人李玫瑰同埋剧场监制何子乔讲下佢哋嘅小搞作。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一周刊》，饮食男女停刊。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一名55岁男子，据报为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居于运头塘村男子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云亨楼围封强检，俄罗斯指英国军舰闯入领海，英方称按国际法穿越国际航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各位的听众观众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意见和看法，是最针对着一传媒集团或者苹果日报的，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的。现在的温度就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就已经除下了。不过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10点半，而今日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讲到苹果日报啦，其实咧过去好多年啦，佢除咗系喺佢个销售手法或者佢啲美术排版嘅手法上面咧创咗一个先河之外啦，另外咧佢亦都系做咗唔少嘅独家报道。包括咗咧就系前立法会局嘅议员啦，陈近南啦，以权谋私嘅事件啦。咁此外咧，亦都系有咧系财政司司长啊，前任嘅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咧偷步买车嘅事件嘅，都引起咗社会相当之多嘅轰动啦。但系争议之中咧，亦都有涉及到咧陈健康嘅事件啦，就系佢哋嘅报社咧就系用钱咧去俾陳健康咧，係作為一個報酬啊，去召記咁啊，然之後咧就寫下報導嘅，咁最終咧佢哋亦都係要刊登一個全版嘅道歉嘅。咁啊，呢啲事件其實咧都會係令到香港人啊對於《蘋果日報》咧有不同嘅睇法嘅。咁而近年啦，佢喺政治事件嘅上面嘅立場啦，亦都咧惹嚟唔少嘅爭議。咁啊，有一啲人咧就批評啦，即係其實佢對於香港嘅新聞自由或者係言論自由咧，有一個負面嘅影響。但係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人咧，就認為咧佢係顯示咗咧另外嘅一種價值嘅。你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一位咧，亦都係同香港報界息息相關嘅，就係全港報販大聯盟嘅主席廖社清嘅。廖社清，早晨。 早晨，早晨。 系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就系过去咁多年啦，你入行咗好耐啦。其实《苹果日报》佢嘅发行同埋销售手法啊等等咧，对于传统嘅报业嚟讲咧嘅冲击系乜嘢咧？ 《苹果日报》出现咧，就带动咗整个行业嘅一个新嘅风潮嚟嘅。因为近时嘅做法咧，就系一个传统嘅做法啦，比较一般嘅报纸就走一啲民生啊、百貨啊，同埋即係民生嘅嘢啦，同埋點成咁其他有啲咧就以文人辦報啦，咁佢以嗰個本身嘅風格為主啦咁樣。咁《蘋果日報》嘅出現咧，就係、是、佢最呢個手法就係用狗仔隊啦，去發掘呢個社會嘅問題啊，咁先嚟講。 正唔正確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咁大輪咧，佢就喺個市場上咧佔咗個份額嘅。咁我記得當時就係最行銷出現嘅就係《東方日報》先嘅。 《 東方日報》嘅主題咧就係以佢樣樣都係嗰、那個新聞係獨到先。咁譬如講佢嗰啲叫突發新聞啊， 係 比一般快好多嘅，比警方啊咩成嚟講。咁啊，亦都走到先河。咁《蘋果日報》嘅出現咧，就用一個狗仔隊啦，就發掘一啲秘聞啦。咩？不嬲，佢由一周刊做法都係咁樣做法嘅。咁所以就變咗可以識到另一個風潮咧，就咁可以同《東方日報》啦，其他另類嘅報紙抗衡啦。咁佢亦都喺個市場上需要咧。 系 佢咁走呢个路线咧，先有个生存空间嘅。 但系佢嘅一啲嘅营销手法咧，例如佢一开始啦，已经系用一个减价嘅方式去发售啦，后屘又即系用一啲类似系优惠券嘅方式咧，用一个比较即系平嘅价钱啊，等市民可以买到报纸。因为一创刊嘅时候，当时香港嘅报章咧系卖$5嘅，咁但系佢一开始咧就卖$2，而且随后亦都掀起咗一个嘅减价战，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归咎咧，就系香港有一啲嘅报章，譬如《天天日报》啊等等嘅停刊咧，亦都同系《苹果日报》嘅出现啊，加剧咗市场嘅竞争咧，有所关系嘅。你自己即系咁多年，你又点睇佢呢个嘅影响或者呢啲嘅手法咧？即系譬如佢一开始嗰个减价嘅时候，系唔系都真系引起咗？譬如你哋系报贩界上面嘅一啲嘅新嘅做法咧？ 系嘅，佢嘅做法咧，令起就系即系报行之间种纷争嘅。即系唔好听一个说话，啲叫以本伤人啦。咁但系当时佢哋即系落价做咧，想系促销啦，就吸纳一样嘢啦。咁喺我哋铺贩嗰度咧，譬如佢$5啦，卖开啦个零售价$5啦，佢落价啲咧，咁佢嘅差额咧系补翻俾我哋嘅。咁但系当然其他即系其他嗰啲报纸咧，即系其他个想跟又唔得，唔跟又唔得，咁可能依家佢哋就系、是。以本商人 呢、這个嘅以本商人嘅策略咧，喺报贩嘅立场嚟到讲咧，系好事定系坏事咧？有冇令到你哋做多咗好多嘅生意咧？ 即系我哋感觉上都系唔健康嘅呢、這个做法，不过佢哋决定咁做，我哋都照实嚟讲。咁我哋只可以唯一可以做嘅，譬如你要平，你平咗你要令我嘅损失，咁但系佢又补翻俾你，佢哋即系识做呢样嘢，咁变咗我哋。在这方面就没什么讲的了。那你其他报馆可以跟他这样做的吗？ 苹果日报出现之后对于整体的报贩的生意呢有什么影响？ 他的出现就已经是我们报行最高峰期间。因为那个销售量呢就是剧增的。用两大报纸为例，东方有40万纸，他有40万纸，加上其他来讲呢咁啊，成100万纸，即系等于个市场每天嘅销售有成100万纸嚟讲咧，咁我哋经营呢样嘢咧，即系个销售量大咧，就报贩搵多搵咗好多钱嘅，系啦。 譬如有冇一啲嘅场面或者系场景咧，系真系令到嗰排嘅报章嘅销量系大增嘅咧？ 都系呢啲突发新闻啦、爆炸新闻咁样啦，咁你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佢哋都係喺呢方面致力呢樣嘢嘅。咁陳健康事件嚟講，都係我哋覺得都係有少少非議嘅，對佢哋講睇法就係。 但係嗰日咧，陳健康事件見報嘅銷量咧係點樣啊？如果你記得翻， 好犀利，好犀利， 係 犀利， 即係都係有一個搶購嘅情況。 爆炸性嘅，冇錯。 系啦，嗱咁啊，而家咧《苹果日报》就停刊啦。咁我想问，即系对于整个嘅报章销售行业嚟讲咧，你睇到啊，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用一个我哋营运嘅嚟讲咧，铺贩嚟讲咧，就当然一种损失啦。因为点解咧？咁你始终系做小姐一个种类嘅生意，即系你小姐铺子卖，我哋咪做少啲生意咯。因为我哋会预见得到咧，譬如佢少咗。但我哋正常一般嘅，譬如佢而家到而家咁低潮嚟讲，佢都有10万纸到啦，10万纸到，咁即系我哋嚟讲咧，即系整个市场咧就冇咗苹果，呢10万纸咧就消失咗噶啦。即系通常每10万纸 就走咗去第二个报馆或者第二张报纸嗰度出现翻嘅，嗰、那个比例好少嘅。 嗯， 咁十万之中我哋报反咧占翻一个市场比率啦。当然唔系我哋做得晒咧，亦都有便利店嘅出现啊，其他咁样，咁我哋咪做少个持份咯。咁对我哋入息系一个打击嘅， 系咁，但系其实呢几年咧，香港嘅报章销量都一路下跌紧噶咯噃。咁其实即系苹果系啦，苹果呢几次所掀起嘅即系轮候夜晚轮候去买嘅风潮咧，亦都唔系真系即系次次都真系咁热烈。咁其实个影响系咪真系咁大咧？ 你只系一个间歇性嘅啫。你而家做埋，今日都冇得再做啦，拖拖都冇用。我哋做生意倾向于咧就系长。即是长远为主途的嘛，是不是、 嗯、 即是每天都要营运，每天都要生活，不是今天吃饱了听天没饭吃，那这个做不到的，很难，很辛苦的。 嗯、 那预见铺行都是雪上加霜的，近日子是啦。嗯。 嗯，好啊，唔该晒你廖社清倾到这里啊。Okay. 廖社清呢是报反大联盟的主席来的。那他就讲到啦，即是预计未来都可能个生意啦。都會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位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咦，陳先生，哦，唔緊要，陳先生嘅電話咧，可能係暫時未博通，或者我哋一陣間咧可以揾翻阿陳生翻嚟啦。咁其實睇到呢幾次《蘋果日報》譬如佢係受到警方咧去搜查之後咧，佢跟住出版嘅嗰一日嘅報章咧，都有一啲市民啦喺早一晚啦，即係凌晨之前咧就已經去到旺角嘅報攤，應該係咧全港即係最早有《蘋果日報》送達嘅報攤咧，去到排隊買嘅。咁而喺今日凌晨的情況亦都是一樣啦，即係凌晨時分咧，啲報章送到去旺角嗰個報攤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嘅市民咧喺前一晚已經係去到排隊啦，去買噶啦。咁亦都有市民咧係希望可以一年買到幾份嘅報章嘅，咁但係亦都被報販咧就以係即係唔知佢跟住仲會唔會可以翻到其他市咧？而被拒絕咗嘅，咁最多咧限制一人買三份嘅啫。咁而《蘋果日報》咧個目標啊，今日最後一份嘅目標印發量咧就係100万份嘅。有聽眾袁先生，袁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係有咩睇法啊？ 冇，我覺得喺《蘋果》被熱情行呢個問題上面，即係我哋成日呢個時代千禧時代都要比啦，因為1997年嘅時候，我諗我都仲係玩緊泥沙讀緊波子咁樣，咁、所以喺見證住時代嘅起跌，唔算係太深入。但係當你見到蘋果咁樣接咗，同埋佢一啲撰寫社評，好似你啱啱第一位嘉賓同佢講嘅時候，嗰、那個撰寫社評都咁樣去到俾人拘捕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好多文人文筆嘅人喺寫嘅時候係已經有個框框出發點，哦，我寫咗係咪就等於犯法咁樣？佢會先諗咗呢一點。既然你一諗咗呢一點，其實就已經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就已經限制咗你嘅你想寫嘅嘢。咁所以我諗係即係。我近几年就终于明白到咩叫做呼吸嘅空气都会感觉到窒息咁样咯。 嗯，而家据报琴日被拘捕嘅多一名嘅人士咧，就系佢哋嘅主笔啦。呢个都系据报啦。咁不过到而家为止咧，究竟佢哋边一啲嘅文章咧系被指涉嫌即系违反咗国安法咧，其实都仲系未清晰嘅。咁但系袁生，即系你自己会觉得喺以后啊，香港嘅报界，你自己会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老实讲，我本身唔属于经常睇报纸嘅人嚟嘅，咁但系我会留意时事同埋留意新闻。我觉得嚟紧香港嘅报界会比较系偏妥，即系你一系就模棱两可，一系就普遍偏向极度温和，即系你唔会再见到任何可以振奋民心或者一啲我哋称为即系。起碼你有個腦會衝一衝血嘅嘢，即係有時刺激同激動未必係唔好， 即係你當然太激進會引致暴力啦。咁但係一啲一啲激情嘅書寫，咁係咪都會引嚟一啲非議咧？呢樣嘢我就會覺得喺報紙同埋喺一啲傳統報業上面。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好，多谢晒袁先生的电话嘅1872311，继续有卢先生喺度。卢生你好， 系早晨啊，陈燕平。 早晨你好， 咁我想讲翻啦，头先首先回应嗰位教授啦。咁你话咩语言入嘴咩？佢咩忧虑咧？其实我想同你讲咧，香港咧百几年嗰个司法制度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尊重呢、这个英讯呢个制度先啦。咁蘋果日報，我都係咁講啦，我唔敢亂講嘢啦。你講乜嘢咧？香港俾咁自由咧，你都係會有人會話鬧你噶。咁但我想講就係話即係蘋果日報咧，其實佢創翻九五年咧，我有買嘅。咁後嚟睇睇下咧，我已經都失去信心。 係。 咁即係我想同佢講就係，我想講翻同香港人講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就係話，即係作為一個報章咧。即係逐講啲，即係你話要民主自由咧，言論自由咧，都有佢底線咯。咁我頭先講過，你話嗰個咩嗰、那個嗱，我講翻幾日前法庭咧引入一個浸會大學歷史係個講嗰八個字，人哋有資格俾呢個專家意見咧。 你應該係嶺南大學歷史係劉志鵬教授啊，你講緊係咪講唐英傑案啊？ 係啊。到最後咧，就接唔接受咧？法庭咧一定有裁決咯。大家咧擺喺法庭嗰度咧，等佢裁決咯。因為我自己認為就話，你揸架電單車仔撞啲警察，人哋警察維持治安，咁你又話人哋佢話佢係咩疑事啊？你因為我嗰陣時我睇到咧，我已經好難過就話，你犯咗香港一啲法例咧，我唔講國安法啦，跟住你偷渡。你偷渡離境已經係犯法嘅嚟㗎啦，咁跟住偷渡離境犯法，你俾人拉到，跟住你又話佢哋咩嗰啲人咩點點點點，即係我覺得香港唔應該係咁樣咯。 好多謝曬盧先生嘅意見，對於《蘋果日報》過往嘅一啲嘅報導嘅字眼啦，佢有啲睇法嘅。多謝曬你啊，盧先生，跟住有嚴先生喺度，嚴先生你好。 喂，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你好，係。 早晨啊，我就觉得今日是好可惜的一日来的。咁我觉得可惜的意思呢，其实我所谓都是我撑政府的，即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时候定下来的。咁但我觉得可惜是呢，而家连呢个渠道都冇咗。咁但是我觉得都要回想返啦，过去嗰26年啦，苹果日报或者呢个媒体呢嘅所做嘅事系咪越来越偏激呢？由开始去闹，大家去闹去起哄，到大家出嚟，到大家由大家理性反对，唔理智咁反对，唔理智咁上街，到付诸行动，到初初系反对一个党，或者而家系我哋要做自己当家作主，所谓当家作主。咁我谂系咪偏激咗咧？即系我自己谂，我好可惜，我唔支持佢嘅观点嘅，有阵时，即系我都系抹黑得太过分嘅。但系咧，我都觉得佢咁样嘅终结咧系好可惜， 系 咁，但系只可以讲系呢个时代嘅终结啦，冇办法啦。 好啊吓，多谢晒阿严先生嘅意见嘅，仲有苏先生喺度，苏生你好， 系早晨啊，陈燕平你好， 你好早晨系。 今早我咧一早啊买咗几份苹果翻屋企，咁咧就作为支持同埋纪念都好啦。我即係覺得咧，政府就千祈唔好扮聾扮盲啦。咁啊，淨係睇琴晚《蘋果日報》大樓同埋今朝凌晨到而家排好長龍啲人買《蘋果日報》咧，就知道民心呢個向背啦。咁呢啲人成日批評蘋果嗰個手法啊、報導嗰啲，我就覺得所有傳媒報章大部分都係用類似嘅方式去揾料啊、報導噶啦。我覺得批評呢啲係冇意思噶。咁同埋回應頭先嗰位聽眾咧，佢就話什麼撞啲警察啊、揸住支旗啊嗰單嘢啊，而家法庭審緊又唔應該批評嘅。但係我睇影片幾次都係差人衝出去俾架車撞到，佢唔係走埋撞啲差人嘅。咁我最後咧就寄予蘋果員工，希望佢哋咧就加油，唔好灰心。蘋果咧就會戰勝歸來嘅，暴政必亡，香港人加油！ 好多謝曬啊，蘇先生。不過咧，對於一啲喺法庭聆訊緊嘅案件咧，我哋都不宜作過多嘅評論啦，因為終究咧係法庭正在聆訊當中嘅。跟住聽埋黃先生嘅睇法啦，黃先生你好，早晨。 系黄先生啊，唔紧要，黄先生咧行开咗，睇下一阵间咧可唔可以有机会咧揾翻佢啦。咁啊，其实咧随住苹果日报啦，同埋系一周刊啦，以及饮食男女咧嘅停止运行啦，其实一传媒喺香港嘅主要出版业务咧都可以话系全线都停晒噶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旗下咧都有近千名嘅员工啦，唔单止有前线嘅记者啊，仲有其他嘅采访嘅人员啊等等啦。咁佢哋跟住个安排会系点咧？这个都暂时未知嘅。咁此外咧，就系一传媒大楼啊，位于即系科技园嗰栋嘅大楼咧，到底跟住嚟讲，亦都会唔会系可以继续营运咧？这个亦都有待咧进一步嘅消息嘅。跟住我哋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早晨， 早晨，黄生系。 即系我用翻一个人去形容咧，就如果一个人过身，好多人去思念，去追悼，心痛嘅。呢個人真係做到好多好事，為人著想。而家蘋果報今日仲有一日啦，係刊印100万份， 嗯， 差唔多全香港買清。咁呢個就係民意嚟嘅，即係你話佢點樣報導收入差，或者係報導啲假新聞嗰啲，喂，你講啫，大家心中係咪認同咧？唔係啊嘛，你試下條報紙刊印一日之後，睇下有冇咁多人買咯。呢個係一個正常民意嚟嘅。 嗯， 即大家心中的數，香港人心不死，是咁。 嗯，多謝曬啊，黃先生的意見。咁當然啦，不同人咧對於一傳媒集團啊旗下嘅刊物啊，包括咗一周刊啦，同埋蘋果日報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同埋評價嘅。咁但係喺今次事件入邊咧，傳媒界亦都會關注到就係喺傳媒工作嘅人士啊，究竟佢哋嘅風險會係點樣咧？因為事件咧亦都涉及到國安法嘅問題。不過當然呢個咧都要有待咧法庭去论断嘅。咁啊，跟住九点钟之后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 点运作。今日出版最后一期嘅报章，一传媒旗下有31年历史嘅一周刊，亦都公布结束网上营运。停刊嘅消息传出之后，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晚发声明，就住苹果印刷公司喺将军澳工业村运作涉及违规行为，咁按照契约条款采取行动。有不少市民昨晚冒雨前往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总部大楼拍照留念，亦都有公众专程向记者道别和送花。大楼内的员工就亮起手机灯挥手回应。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警方国安处昨日再采取行动，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将军澳区寓所拘捕现年55岁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评论的主笔杨清奇。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指出，近日先后有苹果高层以及社评主笔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加上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角笔形容是寒冬凛冽，气氛肃杀，评论界对现时社会气氛相当无力。他慨叹今次事件新闻界毫不团结，事件已经明显打击业界和新闻自由，外界却未有发声。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有新闻学者认为苹果日报屡创先河，排版用色对于报业起到示范作用，推动感觉新闻学。侦查报道亦都凸显传媒监察社会和权贵的角色，但亦都有报道遭人诟病。苹果日报从此消失，学者认为本港的传媒界生态将会好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玉基接受访问时，自然是香港最早研究苹果的学者。他说，苹果日报停运直接令到近千人失业，打击新闻业的运作，亦都令到业界失去一个重要指标，令到表达自由下降。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打至今4个月，截至到昨日，接种首剂疫苗人数突破200万，接种率近乎30%。此外，本港12至16岁青少年呢个月中起可以打针。不过，世卫呢个星期一更新有关新疫苗接种建议，指由于儿童同埋青少年即使确诊新冠肺炎，通常病情亦都较轻微，而且仍然需要更多有关儿童接种不同疫苗的数据，所以暂时不会建议他们接种疫苗。食卫局就话，暂时未有计划刹停香港青少年接种。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连续16日本地清零恐怕会被再次打破。大埔一名任职机场地勤的男子初步确诊，并且带有变种病毒。大埔一带的污水样本，昨日亦都同样被验出有新冠病毒，病毒量甚高。该区大范围被纳入强制检测，涉及多个屋苑。 染疫男子居住的运头塘村运亨楼昨日更加是被围封强检。本港和澳门恢复通关的安排又全变数。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区国安法一周年，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指出，好开心看到香港社会回复安全、理性、包容。他表示，政府希望继续保持司法水准，会继续从海外邀请具知名度一流的法官来香港担任非常任法官，不限国籍。对于外界要求检讨法律援助制度免被滥用，他强调法援制度可以保障贫穷者，对于香港法治根基非常重要，但同时要确保制度不可以被滥用，认同申请人有否必要自选律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地16日零感染纪录断缆，预料是涉及变种病毒。印度首先發現的 Delta 變種病毒株正是橫行英美、以色列、新西蘭等曾經成功壓制疫情的國家，都要嚴陣以待，重新引入限制。社評說，再加上多國陸續找到，恐怕會更加容易惹人的病毒株，本港放寬入境檢疫的步伐實在不適宜操之過急。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就以給香港人的告別書為題，指警方國安處昨日早上再拘捕住不楊清奇，報館基於員工安全和人手考慮，決定停刊和停止新聞網站的運作。對於讀者以至香港人過去一星期為蘋果打氣，評論說要為辜負了他們的期望致歉，希望大家珍重，一生平安，又盼望暫失自由的同事盡早獲釋，可以回家和家人團聚。《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社評就講到，《蘋果日報》的結局帶給傳媒界很多深刻的教訓和啟示，傳媒監察政府和社會運作必須依法，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不能凌駕法律之上，傳媒不能夠充當反中亂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平台，要確守依據事實報導的基本傳媒專業操守，更加是要立足於維護社會的整體和最大利益。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對於是否如期舉辦東京奧運，日本奧委會理事山口香明言，辦不辦都是地獄。日本首相菅義偉不但沒有叫停東奧，而且在日前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要求各國元首鼎力支持。有分析認為，菅義偉的盤算是利用東奧來一場政治豪賭，賭贏了得以延續首相職位，賭輸了無可避免就要下台。社評說，東奧的榮辱得失就是菅義偉的成績表。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咁而家影响到大榄隧道落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锦上路对出。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再讲一次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全线仍然封闭。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咯。落翻去屯门公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锦上路对出。咁而家揸车朋友如果想行青山公路嘅咧，就话俾你听，青山公路有两段咧就比较挤塞噶。青山公路出九龙一段就喺丽城花园对出嗰一段啦，咁另外一段就系深井。咁过咗呢两段路咧，其他嘅道路就正常。咁如果想行丁九桥出九龙咧都可以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缓慢少少噶，咁揸车朋友考虑下咯。咁另外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同你讲，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景台。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喺温思劳街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喺港岛方面，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桥底，由于有爆水管啦，咁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就喺油街噶。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加士居道过海咧，由于受漆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都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曹公潭康乐中心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4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嘅。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一周刊》，饮食男女停刊。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一名55岁男子，据报为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居于运头塘村男子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云亨楼围封强检。俄罗斯指英国军舰闯入领海，应放称按国际法穿越国际航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跟着我们同大家跟进一下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香港连续16日是没有本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不过可能会断缆。因为在昨日就有一宗的初步确诊的个案，该名人士就住在大埔的运头塘村运亨楼的一个27岁的男子，他在香港航空做地勤的，也都曾经接待货机机组人员，亦都喺新达广场服务处担任兼职嘅。咁而家佢系检验到就系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系一个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啦。咁如果系真系确诊咗嘅时候咧，咁即系话香港咧亦都连续即系十几日啊冇新冠病毒嘅确诊咧，就会断缆噶啦。咁啊，寻晚啦，政府咧就围封咗呢名人士所居住嘅运头塘村运亨楼嘅，就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咁啊，检测行动咧，今朝早大概8点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截到凌晨2点，约莫咧2100个嘅居民咧接受检测，并无发现确诊个案嘅。嗱，咁另一方面啦，喺大埔嗰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广泛嘅区域咧，验出咧污水样本咧带有 有阳性，亦都咧病毒量颇高嘅。咁所以政府咧就要求咧，曾经喺今个月十号到23号逗留喺涉事范围超过2小时嘅人士咧，需要强制检测。涉及嘅范围咧，包括咗系日雅苑嘅日荣阁啦、日恩阁啦、景雅苑嘅景恩阁啦、景悦阁啦、德雅苑同埋新丰花园咧等等嘅地区嘅。咁究竟呢个嘅个案啊，对于香港嘅抗疫防疫有啲乜嘢嘅影响，同埋有啲咩嘅启示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医生早晨。 啊，陈小平早晨。 嗱，我哋点样去睇咧呢一个27岁男子嘅个案咧？由佢任职嘅背景啦，我哋可唔可以评议到到底佢嗰个嘅病毒嘅来源会系本地啊，定系外地嘅咧？你嘅推测系点样咧？ 嗱，我谂因为我哋以前冇呢个 L42R 嘅病毒株咧，喺我哋社区入边咧系发现过嘅。咁樣變咗咧，我哋話所有個案咧都係同輸入相關嘅啦。咁而呢個佢個亦都有喺個機場工作嗰度嘅歷史啦。咁亦都有機會接觸到貨機人員啊，或者甚至乎其他一啲嘅旅客啦。喺咁嘅情形咧，我諗呢一個就係話無可疑問都係一個輸入相關個案呢個變種病毒。咁究竟佢呢一個個案係佢喺個接觸到直接接觸到啲外來輸入個案感染啊？定係話間接嘅，即係話喺其他渠道感染咧，我哋都未知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一喺大報道咧係有個廣泛區域都有陽性咧，究竟同呢個係咪相關咧？牽唔牽涉到變種病毒咧？咁如果係牽涉嗰陣時候，究竟係因為呢個男即係呢個譬如第一個呢一個個案咧傳出去啊，定話調翻轉頭傳到咧？我哋都未能夠完全掌握。今朝嗰、那個我諗咧，佢嘅居所度咧。都叫做好彩咧，我哋暫時係做嗰個強檢係未揾到個案。不過呢個病毒咧，由於佢嗰個潛伏期係較短咧，我哋係正係需要咧喺佢初期咧係比較密集啲去檢測嘅。佢可能有需要咧係譬如話提早到第二次檢測咧去排除有啲仲喺潛伏期發病嘅個案。我哋最緊要都睇睇呢個個案咧。佢嗰個行動軌跡入面嘅所有嗰啲嘅接觸者啊，或者佢啊嗰啲直接嗰啲，我已係譬如檢係隔離咗啦。但係如果你啲比較間接嗰啲，我哋啲強檢結果都要盡快做，因為你做得慢咧，你就一定跑得慢過呢個病毒。呢、這個病毒咧，其實佢嗰個特徵咧，唔淨止傳播嗰個效率係好高啦，譬如比我哋以往嘅高一倍。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話。佢個潛伏期咧係相對咧係比較短啊，個中位數2至4日。如果我哋咧就好似以往咁，譬如話你拖幾日先再做完個強檢咧，然後再追咧，佢有時咧佢已經傳咗出去嘅。咁你好似喺廣州咁先算啦，佢同一個譬如話都係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啦，今次嗰可能都係 Delta 嚟㗎啦，我哋嗰、那個。佢嗰次咧其實係10日可以傳到5代嘅。咁我哋有一個仲擔心嘅，因為咧呢一、這個個案咧，佢嗰個發病之前2日咧，就係話係同我哋嗰個父親節一啲慶祝有關咧。究竟會唔會喺嗰個時間咧，係產生咗啲比較大型嘅社區傳播咧？呢、這個唔能夠絕對排除，因為嗰段時間我哋其實市面嘅人流極大。咁究竟而家嗰個譬如話有陽性標本、有樣本好高嘅咁大區域嘅地區？究竟會唔會有個案？佢入面有幾多個案咧？呢、這個我諗我哋就要小心去睇嘅。 係， 因為如果嗰度一有陽性咧，其實嗰啲咧就表示個病毒咧，其實已經係進一步咧個社區擴散。 係， 而我哋係最大問題就話我哋香港好難做到一個區域性嘅圍封嘅。點解咧？最主要就係話，因為你喺譬如好多喺新界區好邊度區度咧。佢哋工作啊，同埋讀書嘅地方都唔喺嗰個，即係話自己住嘅地方。你而家最緊要都係話要一定跑得快個病毒，盡早係揾到嗰啲個案出嚟，然後沿著佢哋嗰個行動軌跡去再處圍堵，先有機會防止到病毒滲入我哋社區。所以一定要跑得快個病毒。 係，即係梁志超醫生，你嘅意思係咪咧？即係雖然今朝早完成咗嘅圍封嘅強制檢測咧，就係雲亨樓嗰度啦，揾唔到個案啦。但係由於佢嘅潛伏期係2至4日，可能係有需要咧，隔多2日咧就再做多一次該做。樓嘅居民嘅強檢，你嘅意思係咪咁樣啊？ 因為佢個中位數係2至4日，比我哋以往嗰啲譬如中位數咧係5至6日咧係比較短啊， 所以佢哋有機會咧喺初頭發病嗰個係比較密集啲，亦得咧係早少少去即係再做復檢咧，係以防走漏，同埋因為佢傳播得太快。你太過遲去再做復檢，可能有啲個案已經走出社區咧，又引發另一個個傳播咧，又要令到一個大範圍嘅。你最好你都可能要做得好多，即係話又要做多好多。如果係一個比較差情況咧，如果佢唔好再觸發一次嘅超級傳播咧，就可能我令到我哋咧快速進入第五波，所以都係一定要咧嗰個初頭嗰個檢測咧要比較密集。同埋唔能夠放嗰啲，譬如話係打咗兩針疫苗嘅人，呢、這個病毒咧傳播得快，亦都有一個免疫逃逸，係減低咗個疫苗嗰個保護性嘅。如果我哋咧即係話唔做嗰啲，譬如話打完兩針疫苗嘅人咧，係有機會咧係走漏嘅。而呢啲咁嘅走漏咧，每一個走漏，只要佢係譬如話係觸發咗另一次傳播咧，都為個社區帶嚟好大風險。 我想問你頭先話疫苗嘅保護性咧係減弱嘅，有冇研究顯示佢係減弱咗幾多咧？針對呢一種嘅 L452R 嘅變異病毒株。 嗱，如果你話係保護一啲嚴重嘅病咧。你由呢個譬如英國嘅經驗咧，佢仍然咧現有疫苗係好嘅，即係話你減少佢嗰、那個，即係打完疫苗咧係大大減少佢入院啊，同埋嗰個死亡嗰個數字。就算你睇翻廣州嘅個案咧，即係話如果你睇翻嗰啲打疫苗嘅人咧，佢其實即係話佢嗰個係個有呢、這個譬如話有病徵或者係有嚴重嘅嗰、那個比例咧係大大減少嘅。咁變咗咧。如果你俾一啲嚴重嘅病咧，其實佢就係有一定嘅保護性，同埋亦都係相當高。但係呢個傳播咧，譬如你係伏必泰咁先算啦。伏必泰咧，如果你對 alpha 嗰個咧喺個蘇格蘭研究咧，你佢要打完兩針，你92%嘅保護，但係咧就對呢個 alpha 咧只係得79%嘅啫，都有一個顯著嘅降低。如果你係即係話，是另外一隻疫苗咧，你阿斯利康嗰啲當然係會差啲啦，嗰啲入邊嗰個減衰低就會比較明確啲噶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係嗰啲譬如打完一針嘅咧，嗰個影響嗰、那個即係話佢個保護性係更加細嘅，所以咧就係話係好多地方咧都係話要盡快咧係打埋第二針啦。咁就對嗰個疫苗咧個保護係仍然係會好啲，但係咧就呢一個咁嘅，譬如話免疫逃逸咧，係一個而家我哋可能要面對嘅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一個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嘅。就算啲核酸疫苗嚟講咧，佢都有一定程度嘅減低嘅。 我想問翻就係早兩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嘅總監咧，佢就回顧過去嗰兩星期香港嘅疫情情況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同變種病毒株有關嘅個案咧係越嚟越多，因為過去嗰兩星期就累計啊，早幾日啊就係講話有27宗嘅確診嘅輸入個案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喺依27宗個案之中咧，其中有17宗咧都帶有變種病毒，而當中9宗咧都係同 L452R。是相关的，他也说这个 L452R 的变种病毒个案正是慢慢增加，有超越 N501Y 的趋势。因为早两日林文健的这个总结，再加上今天这个大埔运头塘村这个男子的个案，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防疫策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整？因为早两日政府才宣布就是有一些放宽的措施的，譬如就是针对一些在外地回来香港的人士，他的检疫期如果他符合了一定的条件是可以缩短的。咁啊，關於呢方面，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做另外嘅一啲嘅調整咧？ 我諗我哋嗰個外防輸入到嗰個問題咧，即係似乎特區政府咧係冇從其他地方同埋自己嘅錯誤中去學習到啊。而呢個係我哋面對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你睇翻近一兩個月咧，喺唔同地方嘅機場咧頻繁係出現嗰個爆發，咁而好多咧。是话因为是打疫苗而放宽措施的，如果是本身控制好的地区呢，差不多呢就个个都失守，即是话如果你是对那个旅客是放，即是话是放松那个检疫，差不多无一幸免的。在这样的情形呢，其实 世卫亦都警告咗嗰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系会迅速变成主要流行品种。呢、个情况咧，喺英国啊，喺呢俄罗斯啊，喺葡萄牙、啊，喺美国咧，其实陆续都系发生紧。咁我全球因为你咧放宽紧嗰个旅运咧，喺最近咧，其实系令到啲变种病毒咧可以好送出去，散到一啲佢本来系冇出现过嘅地方。而嗰啲地方由于冇对呢个变种病毒咧，系产生一啲嘅，譬如佢自己咧特别嘅免疫咧，佢哋好容易咧系因为啲输中病毒产生一个大型爆发嘅。我哋系自己香港喺咁短时间之内都有两宗咧，喺之前咧有一宗咧，即系话有两宗嘅变种病毒，一宗系蓝，即系话系嗰个 beta 啦，另一宗就系 alpha 啦。喺咁短时间，我哋喺呢个时间入边咧，就不单止唔去即系话检讨翻我哋外防输入。仲可能係對啲機組人員又好啊，或者對一啲所謂打完疫苗嘅人入面呢，即係機組人員或者其他嘅旅客方面呢，係譬如話你放鬆嗰個外防檢疫呢，呢、這個差唔多呢就可以話呢，喺嚟緊個暑假呢，如果我哋繼續咁做呢，即係我諗一定係遺禍無窮嘅。而呢樣嘢呢就係話大家要知呢，一啲疫情控制得唔好嘅地方，佢本身呢有變種病毒嘅，佢哋放寬一啲疫情比佢好嘅或者同佢相若嘅地區咧，佢冇乜附加風險。但對一啲疫情做到清零或者控制得好好嘅地方咧，每一次嘅放寬咧，你都係講緊咧，你放寬比自己風險高100到10000倍嘅國家，譬如我哋 B 組 C 嘅，你好似你 B 組國家，你英國咁先算啦。其實佢嘅風險比我哋高10000倍。咁同埋你個旅客日增嗰陣時候咧。你就算個疫苗好彩俾你減到90%嘅傳播，而家都未必做到啲乜對啲變種病毒。你根本上呢一個咧係一個好細嘅一個減幅，你相對數以萬倍嘅大家嗰個風險嘅差距咧。如果你喺咁樣嘅程度嚟放寬嘅，你有乜可能唔出事咧？ 嗱，但係啊，梁志超話其實而家咧佢哋嗰個放寬咧都要滿足幾個條件嘅，包括咗除咗係接種第二劑疫苗滿14日之外啦，亦都要係機場嘅病毒檢測咧呈陰性，同埋咧要接受埋血清測試咧呈陽性嘅咯。其實已經幾重把關喎，即係你覺得就算依幾重把關咧，都唔係一個放寬嘅適合 品。把關係咪真係把到關？你有冇提供一啲科學數據話你個抗體測試真係可以有用呢？直至目前為止，政府或者啲鼓吹呢方面檢測人士從冇攞到啲數據出嚟。如果你大家睇翻呢個，即係話咩啊？即係話係 FDA 美國喺五月中其實演出咗個聲明呢，其實入面係唔建議呢，係即係話係即係用個抗體測試嚟睇你有冇受到免疫保護嘅。而事實上呢，即係話佢亦都強調咧，打完疫苗咧，係尤其是你唔應該抽回嚟睇你有冇免疫保護，因為呢啲嘅咧，你有個抗體，唔知你會唔會受到感染。第二樣嘢就有抗體未必表示你受到保護，尤其對一啲變種病毒嚟講，尤其是我哋測試咧，係一啲嘅快速測試咧，佢根本上亦都睇唔到佢個水平，亦都冇任何個抗體水平可以表示你真係受到保護。 白嘅，因此你就有所保留啦。多謝曬啊，梁子超醫生啊，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電話號碼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苹果日报》今日最后一日出版，以《港人与中痛别，我们撑苹果》做头条标题，亦都包括一份12页嘅特刊，刊出多份过去《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等，并且表示破纪录印刷100万份。公司昨晚安排其他傳媒到大樓內拍攝編載排版和出版情況，執行總編輯林文忠和一眾的編載人員向在場員工拍掌致意。副社長陳佩敏說，感激員工和大樓外的市民。一批市民深夜在《蘋果日報》的大樓外聚集，揮動開著的手機燈，不時高叫口號為員工打氣。有員工分批到正門外隔住大閘向市民鼓掌致意和鞠躬道謝。 午夜过后，苹果的网上媒体先后关闭。有市民昨晚11点已经在旺角一个报摊排队，等候两小时购买最后一份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日实体报纸，朝早在太子和旺角一带，不少市民到报摊买，一人一次过买100份。有来购买的市民认为，苹果日报的结束代表今日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往日的香港，希望他朝一日苹果日报可以再印刷出版。有市民认为事件反映言论自由被收紧。有餐厅负责人在旺角买了100份苹果日报，将会派给未能够购买的顾客，形容今日是历史终结悲伤的日子。有市民受访的时候一时感触，认为苹果日报有为市民讲真说话。有小学生就说知道今日是苹果日报最后一日出版，因此特意购买作纪念。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今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在台湾，陆委会认为事件是政治打压，亦都敲响香港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丧钟，亦都让世人看清中共为打击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手段。陆委会说，对于香港媒体遭到港区国安法和当权者连串政治打压，导致无法运作，感到非常遗憾，并予以严正谴责。陆委会强调，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不会被历史终结，但历史将永远记载当权者打压自由的丑陋面目。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早上大约8点完成，截至凌晨2点，大约2100个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接受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证明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政府派人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820户，其中大约60户没有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也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3点，升126点，成交额1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9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JS 环球生活22.65升3.5，腾讯控股585.5升3元，政府债券2406系报102.95，美团313.4升5.4，阿里巴巴211元升3.8，吉利汽车27.15升7.5，李宁84.3跌7.5，友邦保险97.45升9.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11.05，瑞士法郎0.92，加元1.231，人民幣6.483，英鎊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1點，升6點。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9美元，卖出177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咧有交通意外，咁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啦，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落翻去屯门公路挤塞，车龙咧系过咗大榄隧道去到八乡路对出嘅。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交通就好啲啦，车多少少啫，排到去深井附近。咁但系青山公路嘅荃湾段近住丽城花园嗰一段咧就非常多车，咁另外啦，海安路同埋海兴路咧去翻大涌道交通都系挤塞，咁海安路嘅龙尾排到去湾景花园对出嘅。重复多次咧，就系丁九桥啦，应该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全线咧仍然需要封闭，非常挤塞，咁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大榄隧道落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仲系挤塞啦，车龙去到八乡路对出，咁海安路、海兴路去大涌道亦都挤塞，海安路嘅龙尾排到去湾景花园，咁丁九桥咧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好啲，排到去深井对出，咁青山公路嘅荃湾段近住丽城花园嗰段咧仲系挤塞噶，咁揸车嘅朋友咧考虑下睇下行边段路啦，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接近思瑞入口。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思瑞入口，咁七咸道北去观塘啦，近住温思劳街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北角嘅渣华道就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挤塞排到去油街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油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主要就是全锦交汇处一带还是挤塞，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那段龙尾排到去象山村，反方向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嗰段亦都挤塞，排到去愉景新城嘅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复康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二零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一周刊》，饮食男女停刊。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一名55岁男子，据报为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居于运头塘村男子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云亨楼围封强检。俄罗斯指英国军舰闯入领海，英方称按国际法穿越国际航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先讲一节咧靶场嘅特别消息先，就今日由上昼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跟住咧，同大家讲翻一宗咧，就系同银行服务相关嘅事件啦。喺星期二嘅时候啦，汇丰银行就通知客户将会在下个月的26号，即是7月26号起推出网上及流动理财条款的修订版本。在这个版本里面就提到，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只是供香港客户在香港使用，提醒客户若果是身在香港以外，就切勿使用下载或分发网上或流动理财。文件也提到，就是如果客户是在香港以外，他们的银行未必能够获准在该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客户在外地使用网上或流动理财，不一定获得当地法律或规例所准许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也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亦都有一些讨论，就说是不是要去删走个户口，甚至也都有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因为担心他们自己在汇丰的户口的资金受到影响，打算是调走资金的。其后在晚上的时候，汇丰就表示，就是香港客户可以如常在海外使用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强调该行是没有更改到相关服务的计划的。而同他同一集团的恒生银行亦都是回复传媒的时候，就说一贯以来客户在香港以外亦都可以使用流动理财服务应用程式去办理银行和理财的事宜。但是由于外地的监管法规或者不同，客户在当地使用应用程式的时候，或者未能够启动部分的功能，所以他们恒生银行已经在去年在应用程式里面加设相关的提示了。怎么看呢？这些提示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呢？电话号码18721，电话旁边我们是请来就是金融界的立法会议员陈振英。陈振英你好，早晨。 早晨，陈燕平小姐，早晨。 早晨，嗱，就住事件咧，我哋向汇丰查询过啦，不过咧，佢暂时系未有回复。咁但系，据你理解啊，点解汇丰会突然之间提醒客户有一个咁样嘅条款嘅更新嘅咧？ 首先咧，其实星期二晚咧，我周边所有啲朋友好耐冇见嘅都好啦，都将汇丰呢个通告咧转俾我睇，问系咪真系佢哋以后都唔可以喺海外咧用到呢个网上银行服务。咁我嗰時都澄清咧，我話我估計咧應該係一個免責聲明，即係俗語講嘅戴頭盔啦，即係保障自己嘅一個通告嚟嘅啫。我都認為咧，因為銀行本身咧就主要係方便客户，就唔可能咧客户身處咗喺啲海外地方咧就做唔到交易嘅。咁所以我都同所有嘅朋友講，我相信就唔係嗰回事。不過咧，呢個通告咧就揀咗喺咁敏感嘅時刻發啦。用字方面呢，其實我詳細都睇咗幾次，可能好容易引起客户一啲誤會或者係恐慌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匯豐成個公佈過程呢就有好多改善空間啦。咁至於點解揀呢個時候呢，呢個可能有啲觸發事件喺背後，咁我就好難知道真正嘅原因啦，呢個可能銀行內部先知，但係肯定係有人提示呢，就話咦點解你哋個條款一直都冇去更新呢？因為正如我都對媒體都透露過，其實唔止頭先你提到嘅恒生銀行啦，其他啲香港嘅本地銀行呢，其實好早都有呢個條款。 因為是因應翻咧好多海外嘅監管機構咧，佢有唔同嘅規定嘅時候咧，如果當地嘅人想用翻呢個網上理財去喺香港使用呢啲功能咧，可能有啲功能係唔應該俾佢用嘅。咁所以銀行做翻呢個免責聲明咧，我估計係一個即係自保嘅行動為主咯。 嗯，我想問你話，即係其他嘅銀行咧，好早有呢個聲明啦，咁係早到係國安法生效之前啦，定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咧？ 都係生效之前嘅。咁啊，其實發鈔行裏邊咧，已經有另外一間大嘅發鈔行咧，都好早有呢啲條款。咁但係呢啲條款咧，因為如果係香港本地為總部嘅銀行咧，咁佢可能一早就已經意識呢個咁嘅規定，咁就要擺翻喺裏邊咧，就愛嚟保障即係銀行嘅利益啦。咁但係譬如好似匯豐啊，甚至其他一啲海外為總部嘅咧，因為佢全球有好多唔同嘅運作營運嘅地方，咁當初可能啲條款咧未必個個都係一致嘅，咁但係適時嘅時候發覺有啲問題要將佢統一翻，咁我相信咧都係大家即係經常會做嘅事，咁但係點解咁啱係呢個時候咧？咁我諗大家嘅即係疑問都係。即係時間就係做得唔係幾好咁解嘅啫。 我想問，即係呢啲嘅條款咧，係咪同唔同國家佢有唔同嘅稅務規定係相關噶？ 係啊，因為咧好簡單嚟講，我諗好多本港嘅居民咧，可能都過去一段時間咧移民咗一啲西方國家，譬如英啊、美啊等等啦。咁呢啲地方咧，其實佢嘅税制係同香港唔同嘅，佢哋係用全球徵税嘅。咁全球徵税嘅意思咧，即係話你喺海外嘅資產咧，都要向當地申報，包括你銀行有冇存款啦。因為咧我哋就算喺香港銀行存款賺到嘅利息咧，理論上都要去交當地嘅税嘅。咁更加唔好講話，可能你用咗香港銀行裏面嘅存款投資咗一啲理財產品啦，咁無論係買股票啊，或者係買一啲債券啊，咁你賺到嘅收益都係要納税嘅。咁但係我亦都了解到啊，身邊亦都有咁嘅朋友啦。咁佢雖然移居咗外地，但係佢保留翻一個銀行户口喺香港，咁就通過網上理財咧嚟操作呢個銀行户口。佢亦都未必會將成個户口嘅情況咧向外地嘅政府或者稅局申報嘅。咁呢個時候咧，如果銀行係知道而即係俾當地嘅監管機構去質疑咧，咁其實如果銀行唔事先聲明呢樣嘢咧，咁佢就可能會話係配合咗客户去做一個逃税嘅行動。咁所以點解我哋喺條款上都要講清講楚咯？咁咁去到某一啲時間，咁其實咧，你話銀行嘅系統可唔可以識別到啲交易？有啲係海外嘅即係登入咧，其實係技術上係做到嘅。咁但係真係會唔會去封某一啲嘅服務呢？咁呢個就我諗各個銀行嘅處理方法唔同啦，而至於匯豐會唔會咁做就有待觀察啦。 即係最後想問埋，係咪如果銀行知道有啲客户係喺海外，而佢係冇就住譬如佢啲嘅利息啊等等去到報税呢，咁銀行可能都會承擔返相應監管機構嘅一啲嘅罰則㗎？ 是啊，所以呢，譬如以美國為例呢，佢稅務局有一張叫 W-8Band Form 呢，就要美國居民呢係登記嘅。所以呢，香港你美國或者美加居民呢要開户嘅時候，佢都要你聲明係唔係美加居民。咁如果你係嘅話呢，我可以保留你個户口，但係你要填好多嘅表格，咁每年呢就要報返俾當地嘅稅局。咁所以呢係唔係話絕對唔可以保留你香港嘅帳戶或者係某一啲功能，而係話呢你要做好多法規要求嘅手續之後呢，你先至可以仍然保留到原來個運作囉。 好，唔該晒你陳振英議員下解釋咗呢，即係其實佢對於今次呢個事件呢嘅一啲嘅理解㗎。咁啊，有機會即係睇睇呢相關嘅其他銀行啦，仲會唔會有進一步嘅一啲嘅其他資料嘅補充啦。咁啊，轉頭返嚟呢，其實我哋都會同大家呢繼續講其他嘅議題㗎。咁电话号码咧1872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意大利国宝级导演贝里尼嘅电影《一个快乐的传说》，佢系我心目中嘅经典。 电影讲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父子被送入了纳粹集中营，爸爸不忍心五岁的仔仔饱受惊恐，所以就骗他说他们只是玩一个游戏，只要配合集中营的规矩就可以换分数赢到大奖。仔仔在爸爸织造的善意方言里面保住了条命，亦都保留了他的童年。艾加海瑞的散文集《饿住非虚构的美好七年》和这部电影带给我的触动一样那么强烈。之前曾经介绍过艾加海瑞的短篇小说，今次在介绍这本散文集之前都要先讲下作者的身份。 艾加海瑞是以色列犹太人，他的短篇小说以天马行空见称，但是在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故事背后，他在以色列这个长期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可是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尽管打不完的仗就是他的残酷日常，但他却能够用幽默来面对。例如在分牛肉那一篇，海瑞和他的妻儿在高速公路遇到空袭警报，妻子慌忙地叫大家趴低，个仔被吓到呆咗喺度，汗湿嘅小手紧紧咁捉住爸爸。海瑞于是话要同个仔玩一个叫分牛肉三文治嘅游戏，等妈妈同爸爸做面包，个仔做分牛肉，一家三口就咁样喺公路上面紧紧咁搭埋一齐。听到远方传嚟隆隆爆炸声，呢、这个小游戏成功安抚咗个仔，甚至喺空袭结束之后。还说想玩多几分钟。 有人曾经批评一个快乐的传说，认为不应该用悲喜剧的形式去到拍纳粹集中营发生过的事。海瑞将书名定为《饿住非虚构的美好七年》，就说明他不是想美化现实，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教识了他一样很重要的事。那样就是人类需要在最不可能找到良善的地方找出良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住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作者艾加海瑞，由寂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剩翻少少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另外嘅一个关于美食车嘅问题啊。咁因为咧，其实美食车呢个先导计划啦，自从2017年咧二月开始到而家为止啦，咁可以都话个经营咧极不理想嘅。咁政府咧就已经将美食车先导计划咧原本咧系为期两年嘅，延长到咧2022年嘅2月2号。咁但系咧喺寻日啦，立法会上面咧亦都有议员问及到美食车先导计划嘅而家嘅营运状况啦，咁喺会上咧，政府嘅书面回复咧就透露咧，旅游事务处正系审慎地检视先导计划嘅数据及成效，以决定计划嘅未来路向，并不排除咧最终会结束先导计划嘅可能性。嗱，呢一句嘅说法咧，系咪真系意味先导计划甚至可能未必能够挨到去2022年嘅2月2号咧？咁啊，究竟啊一路以嚟咧，美食车嘅经营状况系点？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美食车嘅负责人啊，其中一位就系蔡振强。邱振强，你好。 你好，你好，主 席。系琴日咧，政府就公布即系喺书面回复嘅时候咧，就话即系佢哋都仲喺度检讨紧个先导计划嘅数据同成效，并不排除咧会系早啲结束个先导计划嘅。其实你哋听到呢个消息，你自己作为一个经营者，你点睇呢？ 我哋都比較愕然嘅，咁其實一路都講緊即係一路俾我哋嘅消息啦，都有啲即係正確嘅渠道啊，話俾我哋聽幾時會點樣，幾時會完啊，會繼續開始啊，定點樣？咁就我哋琴日都即刻揾咗旅遊辦事處啊傾，咁佢哋都話開會商討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未清楚嗰個實質情況。 即係其實未有進一步消息透露嘅，係咪？ 是未有，而家未有。 咁但係實際嚟講咧，即係喺美食車先導計劃自從2017年推出以嚟啦，先後經歷社會運動啦，亦都有新冠疫情啦。其實個經營上面係點樣咧？因為亦都睇到咧，就係美食車嘅數目咧係縮減緊嘅，有一啲係自愿交翻個牌翻去嘅。 係，咁 咁經營環境嘅呢兩年就一定係差噶啦，即係邊個行業都係好多時都係差。咁如果你攞呢兩年嗰個數據嚟做呢個指標啊、評估啊，咁其實係即係好唔公平去做呢件事。所以你話如果我睇咗呢兩年嘅數據，跟住就去話件事唔係好成效唔係好得喎，咁樣咁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樣出現咗。 但是如果睇翻旅遊事務處嘅資料咧，而家十二部嘅美食車營運啦，咁但係由舊年嘅一月到今年嘅五月下旬啦，十七個月嚟咧，十二部車嘅總收入咧，大概只有267万，即係除開咧，平均每個月得150000嘅啫，咁同埋仲要係呢十二部美食車都唔係每個月開得足。 係係。因為而家呢個期間始終都係即係啱啱開始復甦緊啦，咁我哋美食車啦，我哋一路又營運緊啦，咁都係一路咁樣試緊，咁盡量去搵啲場地呀、去做咁樣。咁當然有啲車係寧願唔開去減少個支出，咁但係都大家都等緊呢個疫情過呀，睇下之後會個出路係點樣。但係如果你而家話 stop 嘅話，咁變相即係大家都會好唔知点做咁样咯，系啦。 你哋自己嗰架美食车个经营状态又系点样咧？ 呢两年系艰难嘅，的确系。咁但系我哋一路都 keep 住有做紧，譬如都有啲场地去做紧嘅。咁譬如西九嗰边啊，我哋都一路 run 紧啦。咁另外喺大埔呢边都有啲私人嘅地方，我哋都一路做紧，同埋都有啲运动嘅项目啊，都会揾我哋。咁都 keep 住有嘅，未來都會越嚟越多咁樣咯。咁其實旅遊辦啊，同埋其他啲營運者嘅公司啊，同埋啲相關嘅部門，其實都一路呢兩年裏面咧，都一路去做緊點樣可以喺呢個環境下邊去做啊？點樣可以做好呢件事啊？即係唔係話完全等旅客啊冇曬啊之後要點算啊？啲唔係淨係咁樣嘅。 能唔能夠做到收支平衡咧？ 我哋可以嘅， 你哋得嘅吓。咁但系你哋又有冇同其他嗰十一部嘅美食车嘅营运者倾过呢？其实系咪大家都有一个继续经营落去嘅意欲啊？ 部分系有嘅，即系如果系去唔想去经营啊，佢哋就会还翻个牌啦。好似近期都有几架车啊，索性唔做会还翻个牌咁样。咁但系留得起嘅，咁但系都系睇紧未來個計劃係點啊？出面個市況係點啊？咁其實如果嗰個環境開始好翻嘅，咁本身有牌嘅車，咁佢可以即刻去再開始翻，其實個難度唔係話太大，只不過係要有生意先可以做得到咯。 我頭先聽你咁講，即係除咗西九之外呢，亦都譬如大埔亦都有一啲地方傾緊。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希望喺政府指定嘅區域以外呢，都能夠擺到嘅美食車喺度經營呀？ 係啦，呢個係其一啦。咁但係頭先我講緊嗰啲已經係開始緊，已經係做緊㗎啦。咁其實只不過唔需要話特登去做啲乜嘢，喺而家呢個現時做緊嘅嘢，去可能加強少宣傳啊，又或者係再俾多啲空間啊，咁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咁只不過如果你話去到二月要停啦，咁而家諗住開始翻嘅車，因為個市開始好翻啊嘛，咁開始翻嘅車，咁佢哋會有諗，都係得翻半年啦，咁我繼唔繼續好啊？會唔會再投資翻落去，或翻新架車啊，或者準備其他嘢啊？咁同埋我哋都喺度諗緊，要續牌咯，要點搞啊？咁我哋都要一路問緊嘅，其實都。 即係如果真係二月結束嘅話咧，反而對你哋帶嚟好多不穩定嘅因素啦。起碼喺呢一刻咧，唔知個投資狀況咧係點樣啊？多謝曬你，蔡振強係美食車嘅負責人。今晚節目時間，今日節目時間。